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八篇，昆仑天梯第二十集。史小海睡得迷迷糊糊的，被何生之拽了过来，一脸懵懂加一脸惶恐，紧抓住何生之的胳膊不撒手。孟千姿心跳得厉害，语气尽量温婉。 我问你啊，你看到龙是在晚上还是白天？ 晚上，龙在地上睡觉，一睁眼天黑默默的，头疼，我就打手电。 打了手电，山山楼得有灯光才能看见。石小海打了手电，江恋也打了手电，但劲松他们用的是亮子。 然后龙就在天上飞，那么长，那么大，雾是白的，龙是黑的，不在这里，在前头，让你们往前走，你们都不走。 龙去哪了呢？还记得吗？ 看着看着，龙就不见了。 孟千姿让何生之把石小海带走，定了定心神，才看向神棍。 我们可能快到你梦里的地方了。 什么梦啊？ 你不是梦见过龙在天上飞吗？还有很多很多人点算箱子，然后那条龙就陨落了，还有很多很多人围成圈唱很悲凉的歌。 山鬼的说法里，渗珠是龙的咸水，如果当时龙真的在这一带飞过，滴下一两滴咸水很正常。 神棍错过了江恋他们在湘西的那次渗珠显象，但事后听江恋说起过是如何栩栩如生，一直印象深刻。 哎，你的意思是我们有可能看到点算箱子的场景？ 未必，最好的渗珠是显形听音的，但依刚刚江恋的说法没有声音，那两个人明明在石头之后很快就不见了，看来这儿的这颗渗珠成色也不怎么样。不过也可以理解，毕竟神棍的梦境里那条龙没多久就陨落了，已经垂垂老矣。 然而神棍不等孟千姿解释，已然血脉奔张，越想越激动，以至于语无伦次。 哎，那如果这个场景再现，我们岂不是能看到那些神族人、箱子，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了吗？哇塞，小恋恋厉害了啊，你看到的不是真人，是上古时的显像啊。哎，不是，等一下，小恋恋说那怪物长了张牛脸，头上的凸起不对称，还有一对诡异的胳膊，怎么上古时候的人也长得跟螳螂人一样畸形呢？还有啊，那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又是谁呢？更加重要的是，史小海说得很清楚啊，还没到地方，还得向前，那也就是说这儿并不是主场，是个偏远的荒僻的甚至无人的所在。那么那两个人在这种地方出现又是为什么呢？ 长得一模一样这种事不会只是巧合，中间一定有个缘由或者说法。哼，恭喜你啊，那些一直以来困扰你的事儿可能很快就会有答案了。但是有一点你得明确，他是他，你是你，你们是两个人，管他是正是邪呢，哪怕他是你的老祖宗，他的成就也不会给你添光，他造的孽也不会让你丢人。 嗯， 我知道，我就是我，来自小村村村口的神棍。 神棍大为感激，知道江恋这么说是为了帮自己卸下思想包袱，当下积极表态。孟千姿裹紧毯子，真想向天翻个白眼。 行了，营地的灯都关上吧，推我去高处，我得仔细瞧瞧那个方向是不是真有山蜃楼。 话音刚落，孟劲松和江恋两个人同时伸手握住了轮椅的推柄。江恋有点尴尬，先松了手。孟劲松也反应过来，觉得自己有点不知趣。 啊，那你来吧，我还要安排关灯呢。 啊，那行，我帮你推他过去。 啊，行，那麻烦你了啊。 做戏做全套，两个人一人一句地客气着。孟千姿也正襟危坐，假装自己并不在意到底是谁推。神棍纳闷地看着这个，又看看那个，觉得这气氛怪怪的。江恋小心地把轮椅推上斜坡高处，为了安全考虑，没敢离营地太远。那几个职业的，包括孟劲松，仍然散布周围。他们人人都低了亮子，置身其中跟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也差不多。不过江恋挺满足的，怎么说也是独处不是？ 不容易啊，你周围不是有妈就是有人，我推个轮椅都要跟人明争暗斗。 我大娘娘说，江河湖海都是堤岸成就，绝对自由是不存在的，有约束才有自由。这么不容易，也没妨碍你刷刷喷香水啊。 试管香没喷头，我只抹了一点点。 到最高处了，他把轮椅挪向石小海指过的方向。孟千姿伸手往空中虚抓，又去抹眼睛。 你抓什么？ 雾啊，在大雨里的山蜃楼，我会拿雨水抹眼睛，看大雾里的应该拿雾吧。 哼，还挺会举一反三的嘛。 江恋搬了块石头垫到屁股底下，在他轮椅边坐下。 你们就从来不知道雪山上也会有大雾山蜃楼？ 不知道，从没听说过，这太偏了，估计山鬼都没来过几次。西北山多，但我们来的少，你也知道总堂是山鬼斋。 明明昆仑是万山之祖，为什么山鬼斋不设在昆仑呢？ 谁不想过好日子，活在山温水软的地方？住在昆仑，除了听上去高端大气，新鲜蔬菜都吃不着，要么冻死，要么晒死，叫外卖都没人送。 江恋啼笑皆非，不过孟千姿说什么他都觉得有道理，哪怕没道理也有意思。江恋仰着脸看孟千姿被微弱夜光勾勒出的温柔面庞，顿了顿，又去掖紧他的毛毯下摆。 老话说，寒从底来，百病凉起。这儿天气凉，千姿又腿上有伤，可不能冻着。 过了一会儿，孟千姿蹙眉，他抬手指了个方向。 不行，太远了，看不真切。不过那一片边缘处确实扭曲，跟周围格格不入。 江恋如听天书，孟千姿居然还能看出扭曲，他看过去只是一片混沌的灰黑。 为什么你的眼睛能看出这个呢？ 因为有精灵啊，动山兽、伏山兽、避山兽、剖山看楼、山风影都是精灵九用里的。其实我七位姑婆也都有这种天赋，只是就好像一个量筒，有一道一升的刻线，我七姑婆的能耐要么是 0.5 升，要么是 0.9 升。 都没到一升，但也分出了高下。这高下就是山尖、山眉、山际的分别。 嗯，但我到了一升，可能只是比他们高了那么一点，但这一升是个临界点，及格线，让我具备了动精灵的资格。这精灵…… 说到这儿，孟千姿略弯下腰，尽量不触动伤处，去拨脚边的盖毯。江恋猜到了，很自然地帮他代劳，将盖毯拨到一边，又把他的裤脚卷起一些，露出脚踝边的金铃。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金铃贴肤， 孟千姿穿的是短袜，脚踝内结的皮肤暴露在清冷的空气中迅速发凉，鳞片也冰凉。江恋下意识拿手捂了上去，他掌心温热又有点发糙，凉热一击，那温热便顺着踝边上沿。孟千姿的小腿有如过电，不觉得瑟缩了一下，脑子里顿时卡了壳，足足过了好几秒才想起自己要说什么。 有时候我觉得这精灵好像一个放大器，把我原有的那些能力又成倍放大。七位姑婆和我的差距其实并不是很大，但因为有了精灵，这差距就成了鸿沟。 所以你是王座？ 嗯。 江恋笑着略抬起手捏住一片鳞片。 哼，这么小的放大器吗？ 别不相信，也许它其实是个特别迷你的精密仪器呢。山鬼历代王座都没人能说清精灵的材质，也不是没拿去实验室分析过，都分析不出来。我听说最早的计算机有几间房子那么大，后来越来越小，从台式到笔记本，现在手机都能凑合当电脑用了，保不准再发展下去就跟这鳞片一样大小。 江恋心中一动，孟千姿的金铃据说是山鬼奶奶传下来的，而山鬼又在皇帝对蚩尤年代博过存在感。如果女娲的团土人偶真是那个年代的机器人，那说这金铃是放大器也未尝不可。他们看不懂金铃，大概就跟古人看不懂手机是一个道理。古人会说，哎呀，这个非金非铜手掌大小的砚台块居然能唱歌，能指南，能让你看到千里外的大戏，真是个神器呀。所谓神器，也许只是发展和认知没有跟上。江恋将孟千姿裤脚放下，重新拿毛毯裹好。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弄？ 真想确定山蜃楼的位置，看到所谓的上古图景，还得按照史小海说的继续往前走。 你觉得这个史小海会不会有鬼？ 一个失踪了好几天重又出现的人总让他觉得不踏实。孟千姿知道他在顾虑什么。 你是怕石小海已经被他们给转化了，引我们入圈套？我觉得不会。一来何生之送石小海去医院检查过，他的伤情非常合理，头部摔伤的人差不多就是那样的。二来他们转化的人其实都是水鬼，只有两个例外，一个是宗行，一个是阎罗。宗行你知道的，根本没受什么控制，阎罗也几乎没有。他身体里的那个人只是在阎罗沉睡的时候才能出来活动一小会儿。石小海是山鬼，想转化大概没那么容易。三来，如果石小海真的被转化了，他其实应该带着我们乱跑，偏离方向，带我们进圈套其实很不理智。我七妈还在后方策应呢，我们出了事只会引来更多的人。 也对，江恋略放了心，随即又想到一个现实的问题。 蜃珠这玩意儿出没不定，明儿还会不会有大雾很难说，即便有，山蜃楼也不一定会出现。要么，哎，我记得你们有一颗最好的蜃珠，上次在湘西借给我用了，这次是不是也调过来用那颗比较省力？ 你以为随便拿一颗来就行吗？武陵山的那颗蜃珠成色很差，但这差只是差在显像，换句话说，它记录下了一切，好比袋子是完好的，只是放映机太差，放不出来，所以你看到的都是破碎的影像。我调了最好的蜃珠给你，等同于帮助它以完美的画质和音质放映了，但没原始的袋子，再好的放映机都没辙。 还得靠运气，等山蜃楼出现，然后你调蜃珠。这颗蜃珠不好的话，再拿好的那颗来加强功能。 理论上是这样，但是还真不好说。我们山鬼都知道蜃珠是一包水，但依托大雾出现的山蜃楼，蜃珠会是一坨雾吗？这让我怎么调呢？ 第二天，孟千姿没急着出发，先跟景如斯商量了一下后头的安排。景如斯也知道再往下走很可能就是八人队出事儿的地方，那地方还有山蜃楼，使得情势又诡异了三分。 最终商定的结果是放慢速度，谨慎前行。冼琼花则加快速度，带着一个小队过来，备足射灯，顺便也给孟千姿送爆珠。不过这最后一段路并不很长，速度放得再慢，日暮前也到了。这一片是山间相对开阔的谷地，甚至还有一片高原海子，在阳光下呈碧蓝色。天暗下去之后，颜色逐渐灰蓝，到末了就是一片泛水光的黑。神棍一看到这儿就有点紧张。 虽然说不清梦里是什么地势，但有一点是清楚的，得是开阔的平地，不然那些人如何四下排开点算箱子呢？更何况还有高原海子，龙是喜欢水的，没准那条陨落的巨龙之前就住在这片海子里。 他越想越激动，但在这儿是不好太激动的。果然激动到后来居然有点缺氧。孟劲松给他拿了瓶氧气，神棍把口鼻都凑进漏斗样的吸嘴里，大口地呼吸着，样子颇为滑稽。比神棍更激动的是石小海，他指向谷地边缘处的山， 向前，向前，爬上去，嗡，掉下来。 天快黑了，冼琼花还没到，景如斯可不敢冒险派人陪石小海再去爬什么山，他下令就地扎营。石小海特别不高兴，拽住何生之，嘟嘟囔囔地发牢骚。何生之烦得要命，职责所在又不能凶他，只能耐着性子安抚。晚饭前，孟千姿得了一好一坏两个消息。好消息是，四野茫茫苍苍，白气涌动，已然有起雾的迹象了。坏消息是，冼琼花人在半路，给他打了一个卫星电话，劈头就是一句： 这次你别指望爆珠了，他死了。他们死了。姿姐，你笑什么？就这么好笑啊？ 爆珠怎么了？ 还能怎么着？冻死了。在大本营看的时候都还好好的，我怕他不惊动，还让人在玻璃罐子外头包了厚实的一层，谁知道进山就不行了。我看他那样子就不对，一路都注意着，现在全死了，带了三只，死的一个不剩，都僵了。 孟千姿知道不该笑的，但没办法，冼琼花居然用这种报丧式的口吻说爆珠，莫名的好笑。挂了电话，孟千姿才回过味来，这儿的肾珠昨天晚上已经被他定性为成色不好了，爆珠没法用，就意味着他钓不到这颗肾珠，也没有办法给他做修复。 看来只能拼运气了，希望这颗肾珠不是太烂。上古那群人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古方言，不听也没关系，只要显象给力还是可以接受的。 入夜之后，营地灯光全灭，方便孟千姿用肉眼观察山肾楼是否出现，又是在哪个方向出现。神棍抱了瓶氧气，坐在掀开了门帘的帐篷内等着。这瓶氧气是新的，孟劲松塞给他备用。 沈先生，不管看见了什么，你要尽量克制，不要太激动。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我做了那么久的梦，而今可能就要身临其境了，我能不激动吗？ 江恋坐在他边上，看周围四散疏落的帐篷，这种地方席地而坐太冷了，除了外围职业的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帐篷挪向谷地低处，掀开帘门，不声不响地坐在黑暗中守候。看着看着，江恋居然觉得有等待盛大演唱会开场的心情。不像吗？届时很可能谷地中央处就是舞台，而这一个个帐篷是山户们的包厢看台。灯光亮起时，观众衍生看一幕远年大戏，千古长歌。也不知坐了多久，朔风渐烈，温度持续走低，江恋裹着睡袋缩成一团，几乎打上盹了。 哎呀，哎，今晚不会有了吧？ 小恋恋，你对山神楼比较熟，像这种的一般几天出现一次啊？ 难说，不同的地方不一样。我在武陵山蹲点一两个月，也才见到四五回。 说着说着，眼皮下搭，还真小睡上。感觉上也没睡多久，忽然脑袋一坠，又醒了。一睁眼，立刻发觉和睡前不同，营地多了好些人，正急匆匆走来走去。边上的神棍目光炯炯，小声给他播报进展。 哎，显家妹子到了，现在在各个方位布灯呢。 灯光就位，看来演出要开始了。江恋精神一振，赶紧坐正，顿了顿，又看向孟千姿的帐篷方向。 千姿她必然是没休息过，一直在观察方位，不管是山峰眼还是看楼，都是很消耗体力和元气的事儿。这两天她虽然地主老爷样躺在牦牛背上，一步路都没走过，但实实在在是最累的那个。 江恋想起兜里的试管香，犹豫着要不要再抹一道，跟他打个招呼。忽然听到尖锐的作哨声，这作哨声有如号令，顷刻间四下灯光大亮，射灯约摸有二三十盏之多，灯光强劲，光柱雪亮，方位显然经过排布，高低错落，将谷底一隅打得纤毫尽现。长夜作幕，勾股为台，那一处图像碎裂，快闪不停，颇像电视信号遭遇干扰，紧接着突然正常。江恋看到了一片雪白，那是茫茫雪地，雪地上沟口边正有一头牦牛晃悠悠走出，为这幕大戏开场。要不是江恋记得很清楚，今儿扎营冷归冷，但绝对没有下雪，他几乎真要以为是孟千姿一直乘坐的牦牛误入场内了。 哎，不是说上古吗？ 这么多年了，圣珠得记录下多少场景，不一定一下子跳到点算箱子，什么牦牛迁移、藏人打猎，说不定都能看到，总得有个调试的前奏。 话还没说完，神棍的面色一下子变了，他瞪大眼睛，脖子上的青筋蹦起，鼻翼吸动得厉害，说话都结巴了。 哎，那是阎罗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